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而对于行人来说，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当快速通过，并听从文明劝导志愿者的提醒。对于机动车不避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将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你有没有想给朋友分享好的商品或者视频，却因为平台不同被禁止的经历呢？屏蔽网址链接问题在互联网行业由来已久，互联网平台彼此设卡，阻碍了互联互通。最近，工信部召开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表示在此前的自查整改中，部分互联网企业对屏蔽网址链接问题的认识与专项行动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要求各个平台必须按照标准解除屏蔽网址链接。就在昨天，部分平台已经解除了屏蔽。拆墙技术虽然容易，但是多年来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围绕企业软件产品如何实现互联互通，需要解决哪些主要问题？解除屏蔽网址链接带来哪些直接的改变？未来还会有哪些变化？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从屏蔽网址走向互联互通，如何拆墙，怎样搭桥。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有请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陈磊好，李老师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新闻评论员李黎老师。李老师欢迎您。 陈磊好，刘老师好，大家好。 好，我们关注到呢，工信部的要求是哈，相关企业要推动即时通信屏蔽网址链接等不同类型的问题，那么到年底啊能够分步骤分阶段的解决。那么其实工信部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这两天哈，有部分平台呢已经解除了这个网址的屏蔽。那么我们首先还是要请教一下哈，这个屏蔽网址链接这种互联网的现象哈，它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又是如何逐渐形成的？李老师。 是这样，其实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应该产生于平台经济的背景之下，因为大家也能够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呢，就是我们在 BATJ 的甚至一些其他的这种互联网平台上使用我们这个链接的时候啊，它是有屏蔽现象的。那么通常的产生的原因是说为了屏蔽自己的竞争对手。大家也知道，应该链接来讲基本上是分两大类。那么一种呢就是营销的链接啊，这个是有时候各个互联网平台在互联网销售的时候，不管是淘宝啊还是在百度啊京东都有这问题啊。腾讯就基本上是个即时通信的，有时候在微信里面它是有营销链接的。另外呢还有一类呢，就是所谓的引流的链接，比如用户在即时通信当中发现一些好的视频或者好的这种广播，从这个软件上或者是在即时通信里面发现了啊，我就转给其他的朋友啊。由于担心自己产品的缺陷，或者是担心呢自己的竞品和自己竞争而采取的一种措施，把别人给屏蔽掉。这个来讲呢，实际上就是违反了我们一直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那我们工信部和国家的一些监管部门所要求的网络经济的一个秩序问题，或者叫市场经济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是要求维护用户利益，或者叫维护权益啊，不能侵害用户的权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所谓的互联网经济其中体现效率的方面，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充分的利用互联网的高效率来进行性价比的比较。你这样一弄这个链接屏蔽呢，别人就看不到相应竞品的情况，没法进行性价比的比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损害了互联网用户的这种权益。当然这个权益我是讲 不仅仅是指的个人用户哦，普通消费者呀，同时其实也是指很多企业用户。为了防止这个误解吧，我再强调一个这个。再有一个呢，我想呢就是数据安全。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一次呢虽然工信部方面要求互联互通，要求我们打开这种网络链接，同时也强调了数据安全是底线啊。当然也强调了工信部在这次这个整顿当治理行动当中讲互联互通的过程中也强调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整治行动呢其实也是为了贯彻资质管理和资源管理的这个公开性平等化公开化这样的一个公平执法的这么一个过程。互联网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应该呢是全面以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所以我想呢它这个产生啊虽然产生于这个网络营销啊网络经济里面电子商务等等这个领域起源于这儿，或者说它导火索是这儿，但是实际上呢它涉及到以法治国的大原则，它实际上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一个原则性问题，因此应该是引起大家的注意。我先说这么多。 好的，那么刘老师在您看来哈，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要改变屏蔽网址链接的这个现象，它的必要性在哪里？ 其实刚才李老师讲的时候呢，也有了一些概括，也就是在互联网初期发展当中，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的是百家争鸣的一种状态。当在一定时期形成了一定的客户吸引量，那么逐渐互联网的发展经济就出现了一种垄断模式。随着你的用户量的增加，逐渐的呢，其他的平台的发展就会介入到你更深层次甚至更有吸引力的这些平台的一些力量。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互联网平台在发展当中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征，就是说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还会瞄准另一件事情。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工信部实际上它限制的内容特别清楚，有关即时通信软件的合规标准，要求限期内各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屏蔽，否则将依法采取处置措施。我们知道互联网平台有多种多样的啊，腾讯基本上是以社交为主，阿里呢是以电商为主，还有我们的网易啊，包括我们这些呢是以音乐为主。那么实际上呢各平台都在司各平台的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目前互联网发展当中，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中国也好世界上也好，基本上社交往往是一个大平台。那么这个大平台呢，其他的一些运营商也会往社交上来突破当中，你就会把专门做社交的进行了一些我们叫做借鉴也好，或者说是竞争也好，或者削弱也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我们的社交软件也开始进行支付，也就是涉及到买卖问题。那么我们的社交软件啊，包括腾讯也好，它也做微视，它也做了视频，也就是相当于当你这个互联网企业形成垄断之后，你还在扩展到任何其他新的领域，那么你靠你的资金优势、资源优势就可以去采用打压其他企业发展的一种方式。这个对于我们的整个的互联网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互联网经济往往我们谈到的就是垄断经济，产生垄断之后然后消除一切竞争对手。那么现在来看应该到了有一定的管理和治理的已经阶段了。可能这次我看到他发布的这个东西啊，应该说还是比较简单，不是特别的细致，可能还会要有后续的一些政策。我最在意的是不但要有政策，而且要求细致，毕竟在这里边对于互联网企业的垄断问题，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啊。我也看到其他有报道说，比如说啊，这个可以这个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这个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力啊，他们可以在这个新的这种规定之下啊大力的去发展啊，我们提高了很多创新啊。但是在这里边我们简单举个例子，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来讲，阻止竞争对手的发展来壮大自己的发展，这是它的基本原则。从经商的角度来讲它没有错，那么是否涉及到垄断，那么这个国家有垄断法的严格的定义，企业的发展它有企业的发展的一些自身的特点。我觉得呢，我们国家的政策出台的时候，不管是反垄断也好，不管是为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好，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细致的阶段性的一些这个政策， 不要简单一刀切啊。 嗯，改变这个屏蔽网址链接的现象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但是怎么样来改变是应该有更为细致的这个标准哈。那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提到这个互联互通是未来要实现的新的生态，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次互联互通的聚焦点仍然是集中在解决网址链接屏蔽的问题之上。那比如说目前还没有涉及到，比如说 API 接口啊、小程序啊、二维码呀、支付等等这个环节的开放。那请教李老师，为什么这个倡导互联互通是从改变屏蔽网址链接来开始的？ 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效率问题，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在即时通信里面发现的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转一个链接，不管它是营销的还是所谓引流的啊，不管它是视频的还是语音的，打不开。怎么打不开呢？就是说你呢，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要下载，下载完了以后你才能转给对方。那么这里边你看，如果是一个就是容量非常小的啊，几 K 的还好说，那么几十兆的甚至好几百兆的，那你怎么转啊？你还要先下载完了以后你再转给对方，那这个就太费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大大影响了互联网原来的初衷，它在提高效率的这个初衷，对吧？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个人是觉得，我这里边更要求的是公平，对吧？那么你如果你通过你的规模，你原来的前一部分时间的投资用户的积累，你形成的自然的这种高度或者叫门槛，那么其实是有合理性的。但是你不能利用你已经既定事实的门槛，你去反过来去整别人，不让别人，阻止别人发展，这就是不公平了。所以呢，当然这里边有很多技术细节啊，包括软硬件的问题，特别是软件的问题。还有这里头我特别提一点，咱们讲了很多哈，刚才你说到API 啊、接口啊、支付啊等等哈，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数据积累。大家也都知道，做算法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依据数据量的啊，数据规模的。那么你数据量到了一定规模，你的算法就合理，同时会具有先天的优越性或者是优势。但是你如果采取屏蔽的办法，你不让别人在你这个平台上，那实际上你就是想把人家的数据量给消灭掉，你把人家的用户规模限制掉，这样的话对别人就不是一个公平的做法了。当然这里边像你提到了诸多环节哈，其实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在法律法规上，特别是这次工信部也明确提出来了，这个我们仅仅是开始啊，我们将会在互联网的下半场，然后再不断的总结经验，然后再制定这个合理的合规合法，同时要有利于提高效率的，保障这个公平的种种的这种技术细则标准。那么其实这里边就涉及到刚才刘老师提出来的这个技术标准啊，我们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之下要求公平？其实这个不光是我们现在咱们提到的讨论这个屏蔽链接的问题，包括在我们人工智能领域啊、机器人领域，有很多都是涉及到这个标准的这个范畴。所以呢，我想下半场互联网的就不断的要在监管部门和各个平台的这个之间，特别是主要的几个平台之间，那么有一个不断的积累经验，总结规范，然后制定标准，然后要让这个标准更加公平，更加合理，在这样的一个又能保障效率的这么一个基础之上，那么开展工作。我想这可能是下半段互联网经济下半场，或者叫平台经济下半场的一个主要任务之一。 嗯，刚才李老师和刘老师哈都提到这个标准和规则，所以未来比如说这个网址屏蔽哈取消了之后，那么比如说在抖音上加了微信，又被导流到淘宝上，那么如果消费者购买了这个产品，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谁的责任，这个要分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这个多平台多主体的责任认定的过程当中，相关部门怎么样做好这个标准的制定，怎么样做好规则的引导，让平台能够在合规当中呢健康和公平的发展，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你有没有想给朋友分享好的商品或者视频，却因为平台不同被禁止的经历呢？屏蔽网址链接问题在互联网行业由来已久，互联网平台彼此设卡，阻碍了互联互通。最近，工信部召开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表示在此前的自查整改中，部分互联网企业对屏蔽网址链接问题的认识与专项行动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要求各个平台必须按照标准解除屏蔽网址链接。就在昨天，部分平台已经解除了屏蔽。拆墙技术虽然容易，但是多年来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围绕企业软件产品如何实现互联互通，需要解决哪些主要问题？解除屏蔽网址链接带来哪些直接的改变？未来还会有哪些变化？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还是从技术的层面来看哈，想请教一下刘老师，解除这个网址的屏蔽，实现网页层面跳转的这个互联互通，从技术上来说呢，它是否有难度？是方便还是说比较困难？ 从技术上角度来讲，一点不复杂。也就是说，它屏蔽你的时候没有做太多的事儿，但是给你开放也用不了做太多的事儿。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回答啊，腾讯的表示是，我们坚决拥护工信部的决策，在以安全为底线的前提下，分阶段分步骤的实施。当然了，我们看字节跳动呢很针对啊，但它是竞争对手，因为我们的大量的这个抖音呢，包括 TikTok 的东西啊，长期无法顺滑的进入微信生态圈，就是你转不进去，那么你可能只能转到你的什么其他的这个影像册里面啊，存储这个可以，然后你再发到微信圈里，这是可以的。那么他的建议就是说，立刻行动起来，不要找借口啊，明确时间表，积极落实，给用户提供安全可靠便利的网络空间，让用户真正享受到互联互通的便利。从他的角度来讲没有错，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谈，网络平台出现的问题的时候，通常涉及到安全问题或者涉及到其他的问题都怎么解决啊？我们先谈一下，不管是阿里也好，京东也好，涉及到了假货，涉及到了其他的不满意，它有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退货的这个机制，包括我可以率先把钱退给你，但是它有管理。那么好，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我们在百度上搜索到了信息，而由此被链接到其他的诈骗也好，其他的也好，我想问百度负不负责？那么目前来看，百度不负责。只是说大家说，哎呦，你看你这事儿你给我练得不好。在美国有明确的法律定义， Google 你是一个搜索引擎，在你上面搜到的信息如果涉及到生物医药或者等等交易类的东西产生问题或是虚假的，不但那家欺假的要受到处罚，你这个平台同样要受到处罚。那么在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们只是说看一些字节跳动的视频也好，微信里边也好，那么我到淘宝转进来也好，那我想问你，现在字节跳动当中很多直播带货都是在卖东西了，那么他卖的东西微信负不负责任？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当你链接进来了一消息在微信当中进行传开之后，而这是一个诈骗信息，多人受损失，那么到底是微信负责还是说第三方的链接的负责？那么第三方链接肯定要负责，但是我们知道你能不能找得着，微信里找得着，微信很清楚他要不要负责。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通常这种第三方的链接进来就是没有追责，但实际上如果平台这种链接的很多了，那么这种不安全信息进来他要不要负责？所以说他有一个安全为底线，那后边就是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办。 如果说这个网址屏蔽都打开了之后，很可能出现责任怎么样来认定的问题，接下来要有细化的规则来出台。当然我们更为期待的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接哈、是安全的。其实呢，这个也是各大平台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抛开技术来说，解除网址的屏蔽相对来说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在工信部表态之后呢，各大平台也是表态要拥护决策。那么现在如果我们通过微信来链接这个 淘宝，不用像以前的这个复制口令，可以直接在微信上面打开。但是平台呢也非常的强调安全为底线的前提，包括很多网友也会说哈，就比如说这个外链解除之后会不会以垃圾信息泛滥啊，侵犯个人的数据安全啊，还有人有其他的一些担忧哈。也想请教李老师哈，在您看来这个安全的前提和条件应该是什么？ 首先我要说，其实网民的担忧和一些平台的担忧还有监管者的担忧，大家其实都是一致的。也就换句话说，就像刚才刘老师所提及的那个案例一样，就说比如说我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社交平台啊，我不管我是百度我搜索平台，还是我的一个社交平台像微信上，那么或者是我直接在网络的那个电商的平台，那么我只要是在你那上面取得了一个链接，而这个链接把我引导到一个错误的诈骗性的平台上或者是产品上去了，那到底是要不要负责任？其实呢，大家对这个的担心，以及譬如说我在你这边注册了，我这些用户信息被人家盗窃去了啊，这个盗窃有可能是由于某一个电子平台，或者是比如四大平台之一，或者五大甚至更多的平台，它的技术不完备所这个泄露的这种个人隐私信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链接过去以后，你发现没有，经常会给你要求你来，我倒是新用户，所以你要来注册一下，我会顺畅的给你提供服务，于是你主动的把信息提供了给对方。那么这种情况也是一种安全的隐患，而这种隐患刚才刘老师说，那你到底算是谁的责任，对不对？要是按严格的这种法律定义的来讲，那么比如说按美国的法律吧，我们现在因为国内现在这方面的法律还是在完善当中，那么国外有的方面法律，特别是关于个人隐私啊等等个人数据安全这方面，比我们稍稍那么提前了半步啊。他比如说要求，只要是在你这个平台上出现的链接把我引导到一个错误的平台，出现了诈骗，而且造成了用户的损失，你这个平台就应该负相应的责任，对吧？但是呢，你要定这样的法律或这样的标准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平台要有相应的投入，它要做安全软件，要做相应的软硬件的配备。那么这个成本支出，那跟原完全不管，反正你是链接不是我的，对吧？你是外链，就像你说的，你外链过去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吧？谁让你用户点的，对吧？你要是这种的态度的话，或者这种标按这种标准算的话，那自然那我这个平台就可以不进行一些投入。所以这里边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什么，就涉及到一个企业，特别是平台经济的企业，那么你要不要在这方面增加投入，以确保用户的利益不受损害，用户不受诈骗的这个损失或者叫诱导？那你这里边要很多技术投入的，技术投入你就要花钱的，你成本就要提高，你运营成本这一块就上去了，这会不会造成新的不公平，或者是造成新的市场秩序的混乱？我想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个人还是主张，就是说还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这个标准其实涉及到各个企业的这个所谓成本。如果你那个标准定的是公开的、公正的、而且呢相对来讲公平，特别是公平，那么大家的投入都差不多的话，大家其实竞争起点就一样了嘛。但是你那个，如果你标准定的不科学、不公平的话，就会给很多企业增加了，特别是新创企业，增加了他们的运营成本。而这些成本对于这些大企业来说，那是小菜。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看来确实得好好琢磨，得要有一个想办法，要把标准制定的相对科学。 对，我补充一下李老师，对，我觉得李老师说的非常对。实际上刚才我们在谈到的这种第三方链接的时候，我们还是正常情况下假设说啊，我是一个搜索引擎，那么我们知道这里边搜索引擎当中除了我要给大家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之外，那么同时还有一些竞价的信息。所谓竞价呢，就是广告， 这也是我们搜索引擎网站生存的一个很主要来源啊，包括 Google 也好，包括百度也好，那么它都是这样的。但是呢，通常这些竞价的一些信息，当然了，我们没有分得太清楚啊。像在 Google， 它分的一个左一个右，那么正常你竞价一定是在右边。那也就是说，你客户要知道你在这方面链接的，他是花了钱的。但是通常我这个平台，我对第三方的链接信息，我要考察的，这就是李老师说的，我要花精力的，我要跟你谈，我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知道你不会出问题，是吧？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相互约束？这就要花时间花精力。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这个平台呢，它就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呢，我们这种微信链接又不一样，它微信首先它是一个社交软件，那么我们在分享链接的时候，什么链接都有。什么链接都有就出问题了，它又不是这个平台来谈的这个链接。那么现在我们的很多链接，如果你只是才艺表演，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美食分享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益的一些知识图书，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链接确实在卖货，确实在推销产品，推销产品就麻烦，推销产品就有一个产品是不是合格，那么你的卖的货是不是合格。那在这里边，微信不可能跟所有的这个他的这个社交圈里边人家导进来的这个分享的链接他都要去谈，他没法谈，太多了。哦，举个例子，我们说了淘宝进来没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淘宝跑不了啊，这个拼多多进来也没有问题，也跑不了，你字节跳动我也可以找你，但是很多链接是小链接，这些链接你都搞不清是做什么的。所以在这里边啊，就刚就是应了李老师的话，就是他又是一个没法逐个谈的，因为他不，这不是他谈进来的链接，他怎么负责任？所以在安全上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个还真是一个重要问题。 嗯，所以我们也看到哈，就工信部不断的在强调一句话，说安全是底线，要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分步分阶段的实施。可能未来就是这个平台之间的相互开放是第一步，然后这个后续的相关的监管也要跟上来，比如说数据在平台怎么样流动、采集、存储、传输的这个全过程当中，怎么样来遵守数据的安全法，也需要相关的机构来出台相应的监管细则。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比较长效的管理保障的措施哈，让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让平台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然后才能让整个生态的环境得到保障。 你有没有想给朋友分享好的商品或者视频，却因为平台不同被禁止的经历呢？屏蔽网址链接问题在互联网行业由来已久，互联网平台彼此设卡，阻碍了互联互通。最近工信部召开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表示在此前的自查整改中，部分互联网企业对屏蔽网址链接问题的认识与专项行动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要求各个平台必须按照标准解除屏蔽网址链接。就在昨天，部分平台已经解除了屏蔽。拆墙技术虽然容易，但是多年来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围绕企业软件产品如何实现互联互通，需要解决哪些主要问题？解除屏蔽网址链接带来哪些直接的改变？未来还会有哪些变化？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哈，这个互联互通对于整个互联网这个行业或者是平台的影响。我们也关注到呢，现在有另外的一个担心，就是是不是会产生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平台互联互通之后，平台的这个垄断会不会更加的隐秘，有没有可能形成这个新的垄断哈？李老师，您觉得这种担忧是否有必要？那怎么样来防范可能出现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不是多余的啊，可以说这个是有一定的理由或者是根据的。我刚才说了，如果把链接大家都打开了，不允许屏蔽了，那各个打开的中心网站或者说那些平台比较大的平台网站，我不管你是即时的还是电商的还是其他的也视频的，那么都要加强管理，都要往里投资。那增加的这块投资对于各个企业来讲，实际上未必是大家都是轻而易举的。你比如说像 BATJ， 先举这四个平台网站吧，他们可能是实力比较强，后续的投资啊没有问题，基本上没有问题啊。可是有的平台 可能就会压力比较大。那么很可能打开之后呢，他出的安全事故就比较多，那么自然大家呢就不敢上他的网站了，那么大家都跑到那些比较靠谱的比如 BATJ 上，那么就自然形成了一种自然淘汰的机制。那么这种市场秩序是不是我们要求一个市场有秩序的能够鼓励竞争的这么一种初衷呢？那这就不太好讲了。所以我个人还是反复强调，互联网的经济的下半场一定是一个规则的世界，一定是一个公平公开这个公正的这么一个三公的这么一个原则所建立的这么一个公平的竞技场。所以说一千到一万，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担忧不是空穴来风，还真的要想办法来解决。那么无非就是说企业要投资，那么监管部门也要出台一些有利于竞争有利于公平竞争的一些规则，让大家呢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嗯，所以呢也是要关注这个互联互通受益的对象哈，要避免挤压中小电商平台的一个生存的空间。包括刚才呢我们也一直谈到的互联互通之后的这个数据安全啊、信息安全啊，以及由此带来的这个法律责任问题，那必须得到相关的明确。可能还有一点哈，就是怎么样来维护这个平台的创新的积极性，也就是互联网企业要考虑的哈，在下半场怎么来发展。因为在互联互通的要求之下，从企业自身的发展的角度来说，互联网平台应该怎么样来布局接下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另外呢，在打通互联互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平台型的企业在打造网络强国以及赋能社会发展方面又应该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哈，也想听听两位老师的这个建议。 刚才我们谈的微信谈的腾讯谈的比较多，其实这次主要的开放外部链接并不是只是针对微信，而是所有包括淘宝、抖音在内的所有超级的这种平台的这个 APP 啊，就是说如果微信不屏蔽这些，那么这些应用也不能屏蔽微信，也就是意味着全面的互联网平台相互之间应该是扩大更多的这种连接的方便性，也就是更有利于我们经济的发展。那么大家为什么这个老是要谈微信？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客户沉积当中，社交平台软件微信是最强的一个，因为呢它是积累粉丝包括私有的这个领域粘稠度最好的，这也是令淘宝抖音非常眼馋的一块流量红利。因为呢他们拿不到这些资源，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微信对于其他两者的封禁，使得用户不得不在淘宝啊抖音当中再去沟通，那么确实啊产生了不必要的流量的浪费啊、时间的浪费啊、包括金钱的浪费。因此呢相互打通，看似微信把私有领域进行了释放，但是实际上由于它牢牢地掌握了私有域的这种流量，它的虹吸效应也是很明显。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从产品角度来看，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还是看你自己。微信呢应该是熟人社交的一种表现，抖音呢就是用户消磨碎片化的一种表现，那么淘宝呢当然是一种网络的表现。如果我们的产品到位，同样也可以把其他领域的这些流量完全导入微信。也就是曾经呢微信的创始人张小龙也曾经公开分享，微信的重心不是在内容，而是在做底层的链接，那么底层的链接就是它的强项。因此说他做好这个链接也会为其他的平台产生新的一种互联网的一种形式，那么提供更好的一种基础设施。所以说在这里边国家出台的政策还是对整个的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全面的是一种向好的一种设计。所以这个呢我们还是应该肯定。 我补充一下，就是刘老师说的这些非常关键，就是我们互联网经济的情况下或者叫平台经济的情况下，这个流量粘稠度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呢安全性诚信方面也会构成这个机制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未来呢其实要进行一个整体机制的各领域各个方面的综合的这个平衡，才能把互联网经济呢或像网络强国这件事儿做到位。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呢在互联网公平这个领域里面呢，这个是开了一个好头，但是呢还需要呢稳扎稳打，见招拆招吧，见到新问题就解决新问题。我相信呢这样一步一步的这个发展下去的话，就像工信部这次提出来的哈，